昏帐不开，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宋之问出身低微，完全是凭借自身的努力才得以进士及第，步入仕途的。武则天时期，宋之问凭借出色的才华成为宫廷侍臣，深得武则天宠信。然而他得意忘形，交接进士张易之，犯了武则天的大忌，最终被贬到了广西的陇州。好容易赶上唐中宗李显继位，得以被赦免回到京城。但是不吸取教训的宋之问又再次卷入了安乐公主与太平公主之间的政治斗争，结果是再次被贬。这首诗正是诗人第二次被贬出京城以后，路过江西大庾岭时所作。也正因为如此，诗中充满了作者政治失意的痛苦，对都城长安的思念。诗中写道，秋天飞往南方的大雁，听说飞到此地就回头了，我的行程却依然没有停止，不知何日才能归来。江面平静，潮水刚刚退去，山林昏暗，瘴气弥漫不散。明早登高向故乡眺望，或许能够看到岭上刚刚绽放的鲜艳的梅花吧。宋之问笔下的大庾岭位于今天江西省赣州市的大庾县。大庾岭又名庾岭、梅岭，属于南岭的组成部分，因为岭上生长有大量的梅花而得名。这里以著名的梅关古道而名扬天下。这条古道横跨大庾岭，北端连接江西漳水，南端则通向广东的真水。因为秦代曾经在山顶修建三道关隘，因而得名梅关古道。到隋朝末年，道路逐渐荒废。唐玄宗开元年间，丞相张九龄返回故乡的时候路过此地，发现古道破败，险峻难行，于是他上书唐玄宗，建议重修梅关古道，以方便南北经济的沟通发展。唐玄宗便特别下旨，准许张九龄负责工程的一切事务。此项工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了一年的时间才完成。在张九龄的努力下，古道拓宽到17米，总长10几公里。随着古道的修通，南北方向的交通往来变得更加便利。也正因为如此，当宋之问被贬官南下，自然也会从这里通过。到了宋代以后，因为战乱导致北方居民大量南下，这梅关古道便成为了他们最为快捷方便的道路选择。如今的梅关古道已经成为全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古驿道，路面整齐地铺着鹅卵石，道路两旁是繁茂的灌木丛，岭下还保存着由古人用来喂马的印马槽，岭上的梅花以红色居多，中间夹杂有少许白色的品种。在梅花开放的时节，因为大庾岭南北两侧气候的差异，人们能看到南侧的梅花先开，而北侧随后绽放的景象。此时如果徒步穿越梅关古道，景色最为宜人。只是不知道，当宋之问以一个被流放者的身份经过此地的时候，是否也能够有那种赏梅的

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什么时候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敏。 上集当中说到，海哥带碧和母子爬进了甬道，想利用自己熟悉的地形甩掉并困住他们。可当他成功之后，洞壁坐了下去。 真的只有一个出口。本来那个甬道是 X 字形的，一头是你们进去的入口。 口气也被人堵住了。刚才我还奇怪为什么会被封住的，走到这里炸药爆炸才知道有人想我。自荐走到海哥身边坐下，也叹了口气。事情到这个地步，我愿赌服输，只是我想死个明白。你能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讲清楚吗？海哥苦笑，哼， 我要是知道来龙去脉就不会被困在这儿了。 你是不是结了什么仇家？还是有别人相中你这块风水宝地？碧和姐启发道。海哥怔了怔，迟疑的道， 敢来抢地盘的也就是你，至于仇家…… 碧和姐突然想到一事，能进来堵你后路占你出口的人一定非常熟悉地形，除了你还有谁？笨叔，笨叔！碧和姐和自荐同时喊了出来。海哥沉默地低下了头，显然他也已经想到了。这个笨叔到底是什么人啊？他不是你的马仔吗？碧和姐不解地问道。海哥看着黑暗中的某处，皱眉思考着。 两年前我想把这个荒岛好好修整一下，有天早上发现他奄奄一息躺在海滩上。你也知道这个岛外围的情况，根本没有外人能进得来。我救醒了阿笨，比划了半天才搞明白，原来他以前是个渔民，年轻时在一次海难中差点死掉，后来被海盗救了，卖去了邻国当渔猎劳工。 说到这里， 海哥看了一眼毕和姐，毕和姐敏感地道：哎，我可没干过这种事儿啊，孩子他爸也没有，卖劳工能有几个钱啊？那都是小毛崽子干的事儿，笨叔的账算不到我头上来。阿笨当了半辈子劳工，两年前被带到这附近偷猎，阿笨就趁乱逃跑了，也是他命大，在这个岛外围扑腾了半天居然没有死。我看他有残疾，又想不起家在哪儿，就把他安顿在这个岛上。有一次他得了阑尾炎，我还接他去三亚做手术，小鱼就是那次给他取了个阿笨的名字。碧荷姐点点头，这些我听小鱼说过。这两年多阿笨做事勤勤恳恳，这个山洞他确实很熟悉，不过他要害我机会多的是，何必等到今天。这时已经冷静下来旁听的自荐插了一句：妈，笨叔是不是把卖他当劳工的账算到我们头上了，所以把我们引过来和尤大海一起送死？尤大海，我再问你一次，这里到底有没有宝藏？ 宝藏？ 每个人对宝藏的定义不一样，你眼里的垃圾说不定就是我的宝藏。好了，你俩别再吵了，先把救命的事搞清楚吧。碧荷及时阻止了下一场冲突，把话题又引回刚才的思路。他详细讲述了一个线报如何通过中介把湾鳄战队引向了逐浪岛，而他们如何不按指示出牌，不绑海哥却把小鱼骗来逐浪岛的经过。现在碧荷怀疑那个线人其实就是笨叔，海哥却立刻否定，阿笨只是个没有文化的渔民，根本没在文明社会里生活过，他怎么会发电邮？不可能。你想过他可能是别的什么人吗？也许是22年前和你一起打捞沉船宝藏的人，你不是独吞了吗？另外两个人后来怎么样了？海哥一怔，再次沉默。看来这是整个事件的要害，碧荷姐乘胜追击：你独吞了宝藏，人家回来寻仇很正常，如果真是这样倒好办了，只要藏宝室里的东西还没转移出去，他一定会再回来的。事情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那是哪样？海哥并不接话，他仿佛瞬间恢复了斗志，一咕噜爬了起来： 我们再去试下，看能不能打开通往实验室的甬道。 这次进甬道只有自荐和海哥两人，共同的困境让他们暂时放下了仇恨。可当自荐爬到 X 字形甬道观察时，失望地发现那唯一能通向实验室的出口已经被水泥浇筑，与黑曜岩牢牢凝固在了一起，刚才的爆炸也没能撼动到他们，可见浇筑的有多厚。除非他们有爆破工具，否则无法从这里打出一条通道来。再次从甬道出来时，自荐的脸上已经布满杀气，他已经捏紧了他的小钢镜，只要够快速一定可以让海哥见血封喉。海哥突然伸手在通道上摸索着按了一下，通道上方竟然亮起了一盏微弱的电灯。海哥自言自语道：还好爆炸没有炸到线路。灯一亮，碧荷姐立刻明白了一脸杀气的自荐要干什么，赶紧使个眼色让他别轻举妄动，海哥还有很多他们不知道的秘密，现在也还没山穷水尽，绝不能轻易放弃。海哥像是猜透了娘俩的心思，转过身来慢悠悠地说道： 其实刚才我站在这里想，如果和你们一起死是天意，那我也是愿意的。 说到这里，海哥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碧荷，碧荷的脸突然发起烧来： 但我得搞清楚阿笨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我现在还不能死。 自荐冷笑： 哼，你被关在这里能搞清楚才怪。 碧荷瞪了自荐一眼，换上一个笑眯眯的表情，看来海哥一定还有其他出口。 海哥却重新靠着洞壁坐了下来。 真的没有了。不过小鱼和王法一定会想办法来救我们，所以我们想活命现在只有一条路。 什么路？ 等。 海哥疲惫地坐了下来，左手暗地里按住了右胸，那个位置是之前飞行器撞山留下的纪念。从越来越剧烈的疼痛可以判断，他应该是肋骨骨折了。炸药爆炸后的藏宝洞现在已经没有了靠人力进入洞口的可能。明知如此，小鱼仍然不死心地冲着那堆石头喊了一阵。遗憾的是，他的嗓子都快喊破了，也没有任何回应。倒是王法拿起一块石头在石堆上使劲敲打，又把耳朵贴上去听了一会儿，突然满脸惊喜地告诉小鱼， 里面有声音。 小鱼把耳朵也贴了上去，果然隐隐约约听到很远的地方传来有节奏的敲打声，那是石器撞滑发出的求救信号，洞里有人。小鱼热泪盈眶地喊了起来， 我爸还活着，我爸还活着。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逐浪计划》，作者林小冉，由小米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王法又凑上去听了一会儿，这回他很确定是海哥敲的摩斯密码。他说三人被困，两头堵死，后面是什么意思我听不出来，我记得的摩斯密码太有限了。海哥还活着，这个求救信号很鼓舞军心，可两头堵死是什么意思？海哥是在教他们如何解困吗？王法知道的摩斯密码有限，他只能记下了后面的敲击声。面对已经炸垮的洞口，两人挂在攀岩绳上一筹莫展，最后还是马鹏大喊他们上去想办法，王法才带着心急火燎的小鱼重新攀上了山顶。几天几夜奋战不休，这次攀岩彻底压垮了王法的体力，他疲惫地说要坐一会儿，可没一会儿便倒下睡着了。马鹏爬上飞机鼓捣了一阵，发现跟他玩过的模拟VR飞行差不多，说不定他能开得了这架飞机，可面对复杂的通信系统却束手无策。小鱼则发现了摆放在飞机下吃剩的食物，心想着父亲为他豁出性命跟那个狡猾的弯恶周旋，再看看王法疲惫不堪倒地而眠的样子，怔怔地落下泪来。马鹏这时已经坐在小鱼身旁，却完全没在他的视线内，尽管已经接受了小鱼不爱他的事实，还是难过地叹了口气。 小鱼，你知道吗？刚才你在水里没上来，我真的好害怕，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当时那种痛苦，真觉得小说里的生离死别都写得太浅了。 小鱼转过来看着马鹏，眼睛里噙着感动的泪。 谢谢你这么在乎我。可是， 我明白，你在乎的人是你爸爸和他。 马鹏黯然地看着王法， 我从来都没有想要勉强你，我只是想知道，如果没有他，你会喜欢我吗？ 小鱼怔了怔， 我不能骗你。我只是把你当成特别好的朋友和弟弟，没想过会有别的可能。是因为我不如王法有勇有谋，还是不如他风流有趣？ 马鹏横了心追问到底，他想要一个死刑宣判书。 不不，从出事到现在，你的勇气和能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只是一个人爱了谁不爱谁都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一般人的爱情只建立在你有几套房，你会不会出轨，你父母好不好相处这种琐事上。可我和他是能够把性命交给对方的， 这些话小鱼从来没跟王法说过，却能在马鹏面前一股脑地掏出来。 难道我们不是可以交付性命的感情吗？ 马鹏失望地说。小鱼忧郁地看着马鹏。 我说过，如果二选一，我可以为你牺牲， 但那是不一样的感情。 马鹏叹了口气。 本来我有个新的办法可以救海哥。 什么办法？小鱼紧张地拽住了他。 如果我救出了海哥，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吗？只要一次你把我当交往对象认真考虑的机会，别再把我当小孩，也许你会爱上我呢。 马鹏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问。小鱼看了一眼王法，把嘴唇都快咬出血了，半晌终于下定决心。 我 别说，什么都别说。 马鹏打断了小鱼，痛苦地闭上眼睛。 你不愿意我会难受，你说愿意我会觉得自己卑鄙。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有人肯当备胎，在喜欢的人面前真的会像抽了筋骨一样软弱。 我愿意。 小鱼突然爽快地给了一个回答。马鹏得到了他想要的答案，却是一脸吃惊。 你愿意是因为被我威胁吗？ 不， 你知道我的脾气，不愿意的事儿，石头牛也强迫不了。 我是在想，其实我挺自私的，从来没为我爸做过什么。如果这是老天给我一次补偿他的机会，我愿意。 如果这个机会对你这么重要， 那我也愿意。 小鱼转头看着马鹏，眼神坚定而真诚。马鹏的心又开始沸腾了，斗志重新在血管里燃起，可他还是不放心地看着王法。 那他呢？ 小鱼咬了咬牙。 只要能让我爸平安回家，我可以跟他分手。 这时熟睡的王法突然受惊般打了个冷战，从地上猛地弹坐了起来，眼睛还没睁开就在喊， 快联系卓浪号游艇，让他们带人来救海哥。 小鱼心疼地按住了王法的手，不忍心地说， 飞机上的通信系统我们不会用，笨叔虽然有部卫星电话，但他肯不肯联系外面的人是个问题。 王法一咕噜站起来， 那我们去木屋拿工具，我就不信钻不开那些石头。 小鱼柔声道，我知道你行的，你太累了，再多睡一会儿吧。 这种语气在一个女汉子嘴里说出来格外动情，王法的心顿时融化了。如果马鹏不在，王法真想拥他入怀。马鹏看不下去地插进话来， 没错，我们是要回木屋，但不是拿破拆工具，而是去拿水费。 为什么？ 为什么？王法这时已经完全清醒了，小鱼也瞪大了眼。 还记得我们第一天到淡水湖吗？下了几天几夜的暴雨，那里的水位也没涨。当时我就说过，可能有水下暗道，它会自动泄洪。 对，可这跟救我爸有关系吗？ 小鱼困惑地说。王法却一点即透，恍然大悟。 这里的水路是连通的。小鱼，你在蓝洞不是煤炭的出口吗？那海哥平时的机器设备是怎么运输进藏宝洞的？不可能从藏宝洞那么小的洞口进去，肯定还有其他入口。 马鹏你真行。 小鱼咚地站了起来， 那我们赶紧下山。 有了方向就好办了。三个人很快沿攀岩绳下到了营地，他们都还在，笨叔虚弱地倚靠在岩石上，坚强丽丽则像一对病猫一样相互靠着对方打盹。小鱼跑向了笨叔，把手伸了出来，没好气地说， 卫星电话给我。 笨叔看了一眼小鱼，咋了？ 你撒谎。 王法抓住了小鱼愤怒中正欲挥出的手， 如果我是他， 要策划这么大一个阴谋，也会把电话砸了，免得受人威胁。 别跟他浪费时间了，我们自己救海哥吧。 马鹏已经先往山下滑行了，对救人这个问题他重新积极起来，是因为有小鱼的承诺，更因为想赢回自己的尊严。王法却在地上画下几个点儿横的符号。 笨叔，我不勉强你和我们一起救海哥，只想请教这几个摩斯密码是什么意思，行吗？ 笨叔迟疑的道： 水陆突围。 水陆突围，海哥是在给他们指明方向，刚好跟马鹏的推测吻合。王法大喜过望， 多谢笨叔。 笨叔自知失言，恨恨地瞪了王法一眼。下集当中，下潜到湖底的小鱼被水草和藻叶困住，危难时王法拼命救下了小鱼。看到为自己担心的王法，小鱼不禁想起自己对马鹏的承诺，流下了眼泪。然而就在这团困住小鱼的水草后面，他们居然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水下洞穴。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心、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心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米。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悲喜情囊尘世在远方，陪你回忆回首，心中里感觉依然深深。也许这个时候分手最好，不要告别，不要留脚踏实地，真正的男孩，他知道知道怎么用心来把我爱。我要奉劝那情窦初开的女孩，如果你要找男朋友，不要只看他外表帅不帅，你要留意他是不是很坦白很实在。

对军校的建设，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这是一片没有硝烟的战场， 务必在1941年5月15号之前完成，但切切不可暴露进攻企图。 70年，光阴流转，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隐蔽战线上留下怎样的传奇？ 一份来自中国的绝密情报，把斯大林从迟疑和幻梦中拽回了现实。 鸣枪、暗箭、听风者，他们身份多变，洞悉一切，左右周旋。 在纷繁的电波里面，迟不周究竟听到了什么？ 凶险、危机、致命潜伏，他们的情报遍布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国战场、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 而他最终成了山本56的死亡通知书。 1945年，胜利在即，中共中央与盟军的情报合作突飞猛进，是怎样两份绝密情报南北夹击，彻底挫败了日本军国主义负隅顽抗的幻想？档案为您揭秘伟大的贡献，第7集，风云谍战。 这里是德国的巴伐利亚，我身后是白雪中的阿尔卑斯山。时间是1940年圣诞节前夕，在山脚下的伯格霍夫别墅里边，希特勒正准备飞往英吉利海峡和驻扎在那里的德国士兵共度圣诞。但在此之前，他还要筹备一次他人生中最大的赌博。这时候的希特勒沉浸在纳粹德军横扫西欧的喜悦中，他很陶醉，胜利带来的膨胀感充斥着他的胃口。这个时候，一份名为21号作训令的作战计划就摆在了他的案头上。那么谁会是他的下一个目标呢？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份机密文件。领袖兼国防军司令部，1940年12月18日，1940年第33408号绝密文件，只传达到军官。德国国防军必须准备在对英国的战争结束之前，进行一次快速的远征，将苏俄击败，即巴巴罗萨计划。苏联是希特勒做梦都想消灭的一个对手。然而苏联的实力是不能小看的，而且英国在西线战场上也在顽强地抵抗着德军的入侵。那希特勒到底有多大的把握呢？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希特勒动用了他最庞大也是最精良的三军部队。在这一段，这个地方用手画线专门强调了内容。我军集结务必在1941年5月15号之前完成，但切切不可暴露进攻企图。为了这个切切不可暴露的企图，这份计划总共只印了9份，陆海空三军各一份，其余的保存在最高统帅部。希特勒还特别指示，参与这个机密的军官要尽可能的少，因为一旦泄密，后果不堪设想。 希特勒为了进攻苏联，他是下了血本的，但是这件事情的保密程度显然就是远远低于希特勒的期望，因为很快有关德军进攻的情报就像雪片一样飞到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案头上。 1941年3月20日，苏联情报部长格里科夫将军向斯大林提供了一份反映德军统帅部巴巴罗萨计划的情报，但并无确切时间。1941年4月25日，英国首相丘吉尔给苏联领导人来信，告知德国军队正大批地调往东部，但英苏两国此前的种种对立使得斯大林对此深表质疑。1941年5月6日，苏联领导人接到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的报告，称德军将在1941年5月14日进攻苏联。然而，到了5月14日这天，德军并没有任何动静。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说法再一次成了子虚乌有。但事实上，斯大林很清楚，苏德之间必有一战，只是他不认为这一天会这么早到来。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直到1941年6月16号，一份来自中国的绝密情报把斯大林从迟疑和幻梦中拽回了现实。那这是一份怎样的情报呢？ 远离莫斯科9000多公里之外，中国重庆，欧洲大陆动荡的战局在中国这座遥远陪都似乎略显陌生。此时此刻，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在相持阶段最艰难的时期，日军对重庆的轰炸日重一日，无数平民百姓流离失所。不久之前的教场口大隧道惨案一次性造成1000余人的死伤，重庆人心惶惶。没有人会注意到一个几乎决定欧洲战争命运的信息将出现在这个夜晚。延保行，中国国民政府各种高级聚会的常客，委员长行营参议、新生活运动总干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等多个高层身份，使他总是能成为这种场合备受欢迎的对象。但这一晚，在这个为德国武官举办的欢迎宴会上，国民党高官们的兴奋表现让严宝航隐隐觉得有些不同寻常。 这事看了让人觉得有些奇怪，是吧？因为1941年德意日作为法西斯轴心国已经结盟了，而中国作为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国民政府怎么会为一个德国的武官举办盛大的欢迎宴会呢？ 事实上，早在倒向英美怀抱之前，蒋介石政府最亲密的伙伴可以说正是德国，武器装备、训练教官几乎一水德国出品。就在这片灯红酒绿的浮华之外，日军的飞机还在重庆上空盘旋轰炸，国民党军的节节溃败迫使国民政府人心浮动，在国民党上层一股反共反苏的逆流开始涌动。严宝航本能地察觉到，在这歌舞升平的掩饰之下，一定隐藏着一些秘密。一杯酒的时间之后，严宝航的目光锁定了两个人，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和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两人与严宝航早有交往，并不见外。寒暄一番过后，严宝航一面对着二人唉声叹气，痛骂鬼子轰炸，抱怨工作困难，一面装作不经意地打探今晚大家为何如此轻松喜悦。孙科见他不是外人，就悄悄将一个秘密透露给他，那就是德国准备在6月20日前后一星期进攻苏联。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情报，严宝航的内心剧烈地翻腾着。一旦德国入侵苏联， 日本则很可能从东线策应。这样一来，日本必然试图与中国达成某种妥协，集中力量对付苏联，这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为了证实这个消息，阎宝航一面装作自己不大相信苏德会开战，一面不经意地向于右任求证这份情报的来源。于右任悄悄地告诉阎宝航，是蒋介石亲口确认了这份情报的真实性，而泄露这一重要情报的正是德国人。为了彻底打消国民党政府对英美的幻想，达到劝降目的，德国高层暗示国民党政府驻德国大使馆武官桂永清，德军将在6月20日前后约一星期内对苏联发起全线进攻。在德国看来，苏德战争的打响无异于给处在抵抗日本的中国又一压力。高压之下，曾经与德国交好的国民党政府或许很快会被劝降。两名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证实让阎宝航心中的疑虑基本排除了。就是在这推杯换盏之际，阎宝航掌握了他想知道的全部情报。阎宝航一刻不敢耽误，他匆匆赶回家，把获取的情报迅速写下来，交给了他的秘密交通员李正文。这一夜，阎宝航无法入眠，他在等待一位特殊客人的到来，而来者正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 这就奇怪了，阎宝航这个身兼国民政府各种要职的高官，怎么会和周恩来有这样的往来呢？他又为什么要在第一时间把这么重大的情报告诉周恩来呢？ 其实早在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满怀抗日之心的阎宝航就对蒋介石政府失望至极。他与张学良是多年挚友，两人在抗日问题上更是志同道合。而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阎宝航开展起中共地下工作。1937年9月，阎宝航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情报活动更加活跃。在国民党内部，谦逊随和的阎宝航保持着极好的口碑。在英国的留学经历让他举手投足间透着十足的绅士风范，他和国民党各高层都相处融洽，深得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的赏识。1941年早春，周恩来受命，中共地下党员阎宝航在重庆秘密组建情报小组，重点负责国际情报的搜集。1941年6月初的这个晚上，阎宝航关于德国即将于6月20日前后进攻苏联的情报一经传达，就立刻引起周恩来的警觉。如果消息属实，这场战争将直接威胁到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听吧，周恩来陷入沉思。 周恩来完全同意阎宝航的判断，可麻烦的是，苏联方面刚刚通过塔斯社公开否认了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传言。那怎么才能让苏联人相信并且重视这份情报呢？周恩来综合多方面的情报后报告了延安，中共中央立刻决定直接向苏联高层转达这份情报。 1941年6月16日，在苏联塔斯社发表公开声明的第三天，毛泽东将阎宝航的情报电告共产国际，通过季米特洛夫转交斯大林。这是斯大林收到的来自中国共产党级别最高的警报，也是苏联被进攻前得到的最后一次警报。此时距离德国突袭苏联只剩下6天时间。这份由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发出的电报对斯大林的触动极大，他表达了中共中央对这个情报真伪的倾向性。1941年6月21日，数百万德军悄然完成了进攻前的最后准备。也正是这一天，斯大林从一名投诚的德军司务长口里再次得到了相同的情报，来自中国的情报进一步得到证实。斯大林立即命令列宁格勒军区、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基辅特别军区、奥德萨军区各区部队进入一级战争准备。 六月二十一日的夜晚，在这些可能受到德军侵犯的苏联战略区域，各军区司令员和他们的参谋长都坚守在各自的指挥所内。六月二十二日凌晨三点，德军出动三个集团军群，共计190个师、3700辆坦克、4900架飞机、47000门大炮和190艘战舰，在航空兵支援下，兵分三路，以闪电战的方式突袭苏联。而正是这不到一天的战备时间，使得苏联免去一场灭顶之灾。为此，斯大林特意给中国中央发来了一封感谢电报，并对中国的情报工作加以肯定。1941年12月底，苏联红军取得了苏德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稳定了苏德前线，并为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性转折创造了条件。 1942年的反法西斯战场上，盟军逐渐取得了主动。在太平洋上，日军以所谓的武士道的决死精神，与盟军展开了激烈争夺。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岛成了双方军人巨大的坟场。南边的仗打得如此惨烈，但在中国东北，一支号称百万的日军精锐部队却始终按兵不动。这时候的日本政府做梦也想不到，号称百万的庞大的关东军最终会彻底的走向覆灭。 日本关东军在整个侵略战争期间，作为一个重大的战略集团，他的一举一动对中国的抗战以及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有着重大影响。如果其大举进入关内，中国抗战会面临重大的压力；如果其对苏联发动进攻，苏联的对德作战则将毫无疑问受到牵制。所以侦察日本关东军的动向是中国共产党敌区侦察工作的重点，也是苏联在远东情报工作的重点。这一次阎宝航将目标直接锁定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他了解到国民政府方面的情报人员已经取得了关东军防御部署的详细资料，这些资料就存放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作为机密材料的保管处，这里戒备森严，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出入的。但阎宝航可不是一般人，这位极具西方派头的中国绅士，既能在重庆社会名流盟军俱乐部的酒会上风度翩然，也能大摇大摆地出入龙蛇之地，拜会国民党特务头目戴笠和康泽。他的关系遍及政治、军事、工商、文化各界，从事地下工作多年，阎宝航的身份不是没有遭到怀疑过。但他游走在国民党军政大员的猜忌与恫吓中，周旋于各路宪兵特务的跟踪与陷阱间，却始终从容潇洒，化险为夷。钮先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副厅长，阎宝航与他有些故交。阎宝航对钮先明开门见山：陈诚部长请我研究日本关东军的动向，但手中没有资料，况且我是东北人，鬼子快完蛋了，我将来回东北也不知道老家的情况怎么样，想找你拿点关东军的资料翻翻。钮先明倒也爽快，当即把厚厚的两摞材料取了出来，交到了阎宝航的手上。阎宝航知道这两盒厚厚的档案盒里有着关于关东军的详细部署情况，包括陆军、空军的兵力配置、驻垒地域分布、布防计划、兵种、兵器、部队番号、实力和指挥官情况等等。但是怎么能把材料从这里拿出去呢？他借口文件太多，要在这里看完也不太现实，就拜托钮先明给他行个方便，让他带回去三天。钮先明起初有些为难，但想想和阎宝航多年的交情，他最终还是同意了。而正是利用这三天的时间，阎宝航的情报小组将这些详实的关东军资料全部翻拍整理，又以最快的速度传递到中共中央和苏联方面。1945年欧洲战场， 太平洋战场的捷报相继传来，盟军的联合作战已成为反法西斯战争制胜的关键。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动5500辆坦克、5000架飞机、150多万红军，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统领下，从外蒙古、黑龙江北部、东部三个方向向日本关东军发起攻击。此时红军各级指挥员手中都掌握着阎宝航提供的整个关东军的详尽情报，作战上尽得先机。苏军仅用了20多天便击溃了日军这支不可一世的精锐部队。日本天皇曾经妄想在本土失守之后继续以东北作为基地负隅顽抗的美梦，可耻的破灭。 对于中国的情报工作，苏联方面还是十分重视的。而在这一点上，同样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美国却是在付出了沉重代价之后才恍然觉察的。 1941年，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国民政府设立无线电信号收集处理中心，用无线电台接收日本的无线电信号，试图破译日军通讯密码。历史在此刻选择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池步洲，军用无线电总台第43台主任。从电台截获的日军大量无线电信号中，池步洲通过筛选、过滤、判断和复杂计算，破译了日本人的外交通讯密码。驱散重重迷雾，池步洲惊讶地发现，自1941年下半年以来，日本大本营与太平洋地区日本守军之间的电报往来日渐密集。1941年12月3日这天，池步洲和往常一样，坚守在电台前。突然，他脸色大变。 正在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紧张情绪，但这个情报又必须马上向上级汇报。那么在分发的电波里面，池步洲究竟听到了什么呢？其实很简单，翻译成汉语其实就3个字，东风 雨。 然而就这几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汉字，这个时候却像是一枚炸弹，砰，在池步洲的耳边引爆。因为一切都印证着之前他对截获日军密电的解析，一个惊天的阴谋正在变成现实。而他的情报究竟能不能阻止这场悲剧？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读书、品书、论书，以书会友，可以娱情；以书养心，可以明志。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居家生活要懂养生保健， 出门旅行要晓风土人情， 回望过去要听人文历史， 前瞻未来要学时尚新知。 有什么别有病痛， 没什么别没知识。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开讲百科知识， 免收学费，错过可惜。 北京故事广播